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古巴拉美通讯社、尼泊尔的《今日尼泊尔报》、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完工的白头山英雄青年三号水电站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科威特的《科威特时报》、阿联酋海湾新闻通讯社、南非的《明星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前往现地对战略潜艇弹道导弹水中设施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